真伪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哒哒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一年一度的国庆长假终于到了，在这儿呢，先祝大伙儿节日快乐。秋高气爽的假期里，您都给自己做了哪些安排和规划呢？是不是准备来一次放飞自我的旅行呢？估计啊，会有很多朋友约上亲朋好友外出旅行，还有一些朋友呢，会计划在这几天吃上几顿美味的大餐，还会有一些朋友把假期作为放纵自己的狂欢节。其实啊，不论您的国庆假期规划是什么，都离不开吃喝玩乐这四个字。但提醒您，如果过度放纵，很有可能会让我们的生活紊乱，饮食不当和情绪波动，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假期，您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健康加油站国庆特别节目。每天的健康加油站，我们都会为您带来一个和国庆假期健康养生有关的小贴士，同时呢，还会给您详细的介绍全民健康生活方式三减三健的有关健康知识。今天就让我们先来听一听十一健康叮一下会和您说些什么。 妈，您可记得把弹力袜穿上，要不然坐飞机十个小时，您的静脉曲张腿可受不了。 爸，您的高血压的药都带好了吗？一早一晚可别忘了吃啊。 老公，把你和儿子的运动鞋都找出来，明天咱们爬山，这鞋不合适可容易伤膝盖啊。 十一来了，出游来了，为了健康出游，您都做好准备了吗？健康出游大学问，生活叮嘱小贴士，健康加油站十一特别节目，十一健康叮一下，祝您出游顺利，平安归来哟。 叮是一种提醒，叮是一种智慧。健康叮一下， 哇哦，不错哟。 很多朋友把长假作为放纵自己的狂欢节，并且为自己规划了各种各样的通宵活动，比如说和朋友聚会、唱歌、泡吧、追电视剧等等。这些行为会严重扰乱我们的作息时间，甚至有夜间活动白天睡觉的朋友名副其实，他们是黑白颠倒一族。其实啊，这种熬夜之后再补觉的行为十分损害我们的人体健康，就算白天睡得再多，也难以缓解疲劳之感。北京朝阳医院睡眠医学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郭希恒在这儿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做熬夜一族。 我们每个人的睡眠时间呢，生理上是有一定的需要量的，正常的成年人的睡眠时间呢，应该在7个小时左右。你要是熬夜的话呢，可能就是你的入睡时间会向后延迟。你看有的时候如果熬夜的比较严重的话，可能一晚上就睡3-4个小时的觉，那么这个睡眠时间显然是不能满足他的生理需要，对他的健康会产生严重的影响。第一方面，对我们大脑神经系统的影响，会造成记忆力减退啊，警觉能力的下降啊，这个判断能力下降，工作能力下降，甚至认知功能的下降，会出现这些问题，包括一些情绪性格发生一些改变，甚至有的人出现焦虑抑郁的问题。第二方面影响呢，就可以造成全身各个脏器的功能损害，包括心脑血管的问题，比如说高血压、冠心病啊，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其实我们觉得对我们身体各个脏器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人们往往觉得好像 睡不睡无所谓，我第二天补过来就可以了。但其实长期睡眠不足的话，我们观察到有些人的血管会出现一些病理性的改变，或者是出现血管痉挛的现象。你像你知道有一个名词叫做过劳死，过劳死其实也是一个疲劳，这个叫疲劳综合征。那么它的很大的成分就是一个睡眠不足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由于睡眠不足造成的血管的一个病变，甚至心脏血管的病变或者血管的痉挛，也可能诱发一些危险的情况发生。 对于熬夜啊，很多朋友都有不同的理解。有的朋友说我晚上11点睡就是熬夜，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可能说我晚上2-3点睡才算是熬夜。这熬夜我们到底如何界定它呢？ 入睡时间应该在前半夜的这个10点左右，这是最佳的睡眠时间啊，也是容易入睡，也是能够保证这个整夜的7到8小时睡眠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如果是说你的睡眠时间往后移了啊，比如说在11点，其实有的人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超过12点以后的话，你会发现这一晚间的睡眠时间是不足的。你尽管是睡到6点或7点的时候，你发现除了中间觉醒时间以外，你的生理所需要的睡眠时间可能就会出现不足的现象。所以说我们要强调入睡时间不要到12点以后，这是一个节点要特别注意的。我们的睡眠呢，其实就讲起了睡眠的这问题，其实挺有意思的。我们这一晚间睡眠呢，可能不是一个均一的睡眠过程。在我们前半夜的时候，这个整个一夜的睡眠当中的前半段往往是深睡眠是比较多的，到了后半段往往是做梦的睡眠比较多的。如果你在前半夜睡眠睡得过少的话，势必造成你的深睡眠的时间缩短，睡眠质量的下降。那么如果后半夜的睡眠时间过短的话，就会造成你做梦睡眠的不足。这两种睡眠的成分的减少都会对你的睡眠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我们天黑的越来越早了，我们的睡眠时间有必要往前调一调吗？ 成年人的睡眠的时间的话，如果说我们能保证在7到8个小时的睡眠的话，应该在晚间10点左右睡觉是最合适的时间。有时候过早的上床呢，会造成了夜间的这个会经常觉醒，或者是第二天早醒的现象。要过晚的上床的话，会造成那个第二天早上起来会困倦，不愿意起床的问题。这是我们觉得入睡的时间跟个人的生活习惯关系非常密切，睡眠时间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来进行调整。但是要注意的是，睡眠时间不要过晚，特别是在这个秋冬季的话，容易造成睡眠障碍的问题。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市健康工作促进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助力健康中国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倡导3减3健，说的就是减油、减盐、减糖和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为不断推进全民健康生活方式3减3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北京市健康工作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的健康北京系列节目相关内容。今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3减3健具体应该怎么做。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疾病预防控制处的副处长杜红，还有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所的所长董忠，他们两个会和您一起来说一说远离慢病，从3减3健做起。 现在顿顿有酒有肉，天天吃香喝辣，已经不是什么奢侈的生活，但不良的生活习惯却在不知不觉中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了威胁。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一系列富贵病随之而来，如何远离这些慢性疾病呢？这就需要我们倡导一种3减3健的全民健康生活方式。三减三健是什么意思？具体又该怎么做呢？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市卫计委疾病预防控制处副处长杜红、北京市疾控中心慢病所所长董忠 跟您说说远离慢病从三减三健做起。 今天和大家伙传达的这种健康的生活理念啊，叫做三减三健的健康生活理念。首先为大伙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疾病预防控制处的副处长杜红，杜处长，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主持人好。 还有一位嘉宾呢，是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所的所长董忠所，董所长，也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今天会和两位专家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这种健康的生活理念哈，也想先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问问两位专家，是不是现在身边真的是越来越多亲戚朋友都注意这个健康的生活理念了？以前更多关心的是吃的啥，吃的好不好，现在是不是大家关心的是吃的健不健康了？ 是这样的。 越来越多朋友开始关注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哈。其实我们现在大家伙啊，很多的这种慢性疾病通过我们节目的这种宣传也都知道了，都是和我们的生活习惯密不可分的。那今天呢，就和大伙来推荐一个非常健康的生活习惯生活理念，名字叫三减三健。这个减呢就是减法的减，健呢是健康的健，这三减三健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先有请这个杜处长跟大伙来说一说吧，到底什么叫三减三健的生活方式啊？ 这个三减三健啊是一个这个简称，那三减呢主要是减盐减油减糖，三健呢主要是说的是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和健康骨骼这样的三减三健。 三减三健，这其中减油减盐比较好理解，减糖到底是减什么糖呢？大家伙水果吃的也比较多了，这个糖是说不能吃这甜的东西了吗？ 其实不是这样的，这里边所说的减糖啊说的是添加糖。那什么是添加这个词啊，其实一听也就应该明白了， 不是原本带的。 是的，它是我们在烹调啊在制作食物的过程当中人为添加去的一些为了保持甜味的一些糖，比如说常用的白砂糖啊、绵白糖啊、红糖啊、冰糖啊，主要是指的是这部分添加进食物当中为了制作和口味的需要添加进去的糖。当然呢有一些食物本身含的糖分比较高，比如说蜂蜜啊、浓缩的果汁啊，然后这个还有就是糖浆啊，这里边的糖也在添加糖的范畴。 所以说其实不是这种天然里面就带的糖， 是的， 应该都算是我们要减糖的这个糖的范围之内了。 是的，因为比如说像刚才您说的新鲜的水果，它本身就是有一定的糖分的。那么这个呢是天然食物当中所含有的，不在我们今天的减糖范围，但是呢也并不是说可以想吃多少吃多少， 放开肚子随便吃也不行。 是的， 因为这还和我们的这个健康体重甚至健康口腔是有关系的， 密切相关哦。 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会邀请两位嘉宾跟大伙好好的来说一说远离慢病从三减三健做起。这个三减三健的生活理念是不是也不是我们第一次提出来，之前好像就提过这样的生活理念，为什么这次我们又要重新把它提出来再跟大伙儿宣传，是有什么新的计划或者说新的推广吗？ 因为这个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水平提高，我们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比方说原来我们都是以步行啊骑车为主，现在慢慢呢都是开汽车，私家车，所以呢对我们的生活方式还有呢我们的经济水平也提高了，像刚才您说的吃肉啊吃蛋啊牛奶啊这越来越丰富，种类 都关心吃的什么，现在都关心的是吃的好不好，吃的健不健康了。 对，所以这块呢就是我们的经济这个居民的这个死亡原因啊，主要呢还是前三位的，主要还是心脑血管和肿瘤，这前三位，而且占到死因这么多年都是占到整个全死因的72%-74%。那也就是说大多数都是由于这个心脑血管病和癌症这个造成的死亡。那么这个心脑和癌症它的发病呢其实有很多危险因素啊，比方说高血压呀、血脂异常啊，都是和我们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比如说有吸烟， 就是我们说的 三高问题，这些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在2007年，也就是说在奥运会的时候呢就提出了要这个打造健康北京这样的一个 这个也作为奥运遗产吧，整个在原来的卫生部和中国疾控中心就发起了一个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这么一个行动。那么它历经了大概到17年，也是从2007年吧到这个10年间，所以它主要的呢还是以这个日行一万步是吧，吃动两平衡，健康一辈子啊，这样所谓的121的这种内涵来，这个以政府来主导啊，来打造一些这个支持性的环境，就健康支持性的环境，比方说我们的健康步道啊，健康主题公园，让大家有活动的空间，是这样的。然后这个第一阶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之后呢，我们现在又进行了因为它主要的那个作为这个影响居民健康影响因素的还是我们的高血压这三高的问题，所以呢就更加突出的要养成更好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呢就发起了这个第二阶段的。那这第二阶段呢就是还是卫生部它联合了这个全国总工会、共青团和妇联以及我们体育国家体育总局这样五个部门共同这个来发起的这个第二阶段的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那主要呢也就是说在全人群当中以政府来主导多部门来配合的来这个让我们普及的这个健康知识，提高我们居民的这个健康素养，然后来践行健康的生活方式，然后我们个人作为健康的主人来这个延缓这些这个慢性病的发生， 也就是健康的生活理念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其实提出来很久了， 对， 我们现在又提出来了具体的这种实行的 措施 要三减三健了。刚才您提到第一阶段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吃动两平衡，我们建了很多的这种步道，为大伙儿提供了这种活动的空间。那我们到第二阶段现在要三减三健了，我们会不会也有一些比如说推广的活动？ 推广活动呢也是围绕着这个这个减糖啊、减盐啊、减油，还有健康体重啊，这些就是一个是知识上的宣传，再一个呢有一些适应的工具是吧，适宜的技术来推广。所以一会儿呢也请我们董所呢给大家介绍一些具体的这种措施这个方法和这个技术 具体的技能，而且还有一些辅助的这个小工具，比如说小盐勺啊，还有我们的油壶，都有助于帮助大家来控制我们日常的这个减油啊、减盐。 对对对。 那三减三健作为一个我们说这种健康的生活理念、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就得知道怎么把它落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这个什么减油啊、减盐，我们都不是一天两天在说这事儿了。很多比如说高血压的朋友、糖尿病的朋友都知道我在生活当中得减，但是很多的这个我们的老听众啊都跟我们反映说，我知道怎么减，但是呢每次这个在生活当中你让我真正实践好像不太那么好落实。理念我知道，我也知道要健康，可是这生活当中炒个菜放油放少了不香啊，我怎么才能在生活当中切切实实把这样的健康理念落到实处呢？咱们具体来跟大伙儿来支支招吧。下面先想问一问这个董所长，咱们先跟大伙儿来说一说，比如说减油，这个到底怎么在生活当中落实？现在我们吃油吃的算多的吗？ 其实跟世界卫生组织给我们推荐的每人每天的摄入量来比的话，我们北京市居民的这个摄入量还是高的。 还是高的。 对，您刚才说了哈，就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健康的科普宣传，大家这种知识已经都掌握了。那我也考考您，每人每天的这个油应该推荐摄入是多少啊？ 应该摄入，我觉得应该20多克。 您说的靠谱，准确来说是25克。 25克。 那么北京市现在的我们北京市政府发布的白皮书上面的调查显示呢，北京市居民每人每天的这个摄入量还是36克多。 超了11克左右。 11克， 这还是平均量。 差不多50%吧，所以说还是超的。所以说这个也就是说呀，我们每天吃的油至少说跟推荐量比还是多。所以说呢，虽然跟比如说2002年比呢，我们的摄入量已经有点下降了，但是呢跟推荐量比还高，所以说这油啊 咱还真的是得继续往下减。 嗯，那我们也跟大伙儿来说一说，比如说这种高油的饮食对于我们的健康危害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可能大家伙儿首先联系到的就是油和胖会联系到一起，我们都说吃这个大肥油吃多了之后容易长膘，这油和我们的胖有关系，可我们的健康到底会引起哪些这种疾病，甚至我们说这种慢性病？ 大家为什么一提到油就会想到胖呢？其实油里边是这个热量是非常高的，所以说想象一下，如果说您的膳食当中油高的话，也就意味着您每天当中摄入的热量就高。那么如果说在不被消化、不被消耗掉的话，那肯定就意味着胖。 收大于支的话，这个时候就储存在我们体内了。 没错。那么胖了之后就会有很多的问题了。那么油脂的话，肯定会首先会引起体内的血脂异常，增加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那么随之的话，冠心病啊、脑卒中的发病风险就会增高了。那么肥胖之后的话，还会引起机体的抵抗力，胰岛素抵抗，产生胰岛素的抵抗，也就是说胰岛素的这个敏感性下降，而胰岛素跟我们的血糖水平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说糖尿病的发生的风险也会增高。 哦，所以说不光是和肥胖有关系，和我们的血糖啊、血脂啊都是非常密切相关 的。是 的， 这都是一连串的反应。 嗯，那具体来怎么做才能做到这个减油呢？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个25克，大家伙说这25克，我也不可能每次炒菜的时候都拿一个小量杯量着我这顿饭吃了多少，然后我今天下顿饭还剩多少，这个可能操作起来有难度，我们怎么来衡量？甚至是不是有的时候不仅仅是我们做菜时候放的这个油算是我们这个减油目标当中的油，是不是还有很多是我们忽视掉的油？ 嗯，确实是的。首先呢，就是从做饭的时候用的这个油壶来讲，虽然说像您说的哈，确实难以说严格的按照这个油壶的25克来计量，但是呢，如果说您倒油的时候用这个油壶，我相信它对您是一个警示作用，您呢可能就会少倒点，少哆嗦这一点。所以说我建议听众朋友呢，能用这个油壶也还用，因为它会帮助您提醒您。那么至于说更靠谱的一些方法呢，比如说改变一些传统的制作方法，比如说从油炸改成油煎，因为煎过之后整个这个食材不是浸泡在油里，它只是这个表面会吸附一定的油。那么另外的话呢，能不能把一些炒的方法改成炖呀，或者是助您提醒您。那么至于说更靠谱的一些方法呢，比如说改变一些传统的制作方法，比如说从油炸改成油煎，因为煎过之后整个这个食材不是浸泡在油里，它只是这个表面会吸附一定的油。那么另外的话呢，能不能把一些炒的方法改成炖呀，或者是煮这种油少的烹饪方法？所以说改变烹饪方法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去减少油脂的这个摄入。 这个董所长刚才提到这个油壶我特别有感触，因为现在我们一般这个为了划算，我们在超市买的这个油体积都比较大，桶都比较大，即便买这个小桶啊，它这个瓶口也都挺大的，每次一倒油的时候这个其实不想倒那么多，但是呢就不自觉的这个咕咚一下这油就倒锅里了。所以说如果我们把这个油分装到我们说小油壶里，小油壶的这个瓶口啊一般都比较小， 是， 所以说我们倒油的时候可能倒起来有点费劲，但是呢我们可以很好的掌握这个量，而且也提示大家伙倒的有点费劲你就不要倒那么多了，少倒一点，把这个锅底有这个油润滑一下就可以了。 是的。 这是一个方法。那在生活当中除了我们说做饭的这种方法和我们看得见倒到锅里的这个食用油之外，我们还有哪些油脂是不是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呀？ 确实是。比如说这个我们买的闻着喷香的这种油炸食品，其实的话这不是我们家庭制作当中使用的这个烹调油，但实际上油炸食品当中本身含的油也是非常高的。还有呢就是很多奶油制品啊，然后糕点呢，其实里边的油脂含量是非常高的。另外呢，刚才就是很多这个控制体重的人士都会说我不吃主食少吃肉我就爱吃沙拉，但是呢猛放沙拉酱，其实啊沙拉酱里边油脂也很高，所以说沙拉酱里边的热量也很高。 这又是一个小提示，很多这个我们说不吃肉不吃油的朋友在吃沙拉酱的时候光放这个酱其实里面的脂肪含量也不少。 是的。所以说这就是隐形的油。 而且刚才这个董处长特别提醒这个

活泼二十七岁男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勇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 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活泼27岁男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勇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下， 不断推进全民健康生活方式三减三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北京市健康工作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的《健康北京》系列三健做起。 现在顿顿有酒有肉，天天吃香喝辣，已经不是什么奢侈的生活，但不良的生活习惯却在不知不觉中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了威胁。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一系列富贵病随之而来，如何远离这些慢性疾病呢？这就需要我们倡导一种三减三健的全民健康生活方式。三减三健是什么意思？具体又该怎么做呢？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市卫计委疾病预防控制处副处长杜红，北京市疾控中心慢病所所长董忠，跟您说说远离慢病从三减三健做起。 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为大伙儿介绍了究竟三减三健是什么。减啊，是要减油、减糖、减盐；健呢，是指健康的口腔、健康的骨骼和健康的体重。我们在生活当中到底如何落实这三减三健，才能真的有效呢？我们先跟大伙儿聊了我们怎么来减油。这其中这油啊，不光是咱们平时炒菜放的油，很多我们吃的点心当中，甚至沙拉酱当中，都是非常高油脂的，所以说我们都得控制。那董所长告诉大家了一个小窍门，我们可以把平时大油桶换成小油壶，有助于我们减油。那下半段一开始的时候，也请杜处长跟我们分享一个自己的减油小妙招吧。 刚才说了，就是用这个清蒸啊、蒸煮来代替这个油炸呀和油煎的这种烹饪方式。 嗯， 所以就像现在大家经常喝着啤酒，喝着下酒菜呢，点个花炒花生， 炒花生米、 其实油炸花生米呢，可以把它替代成煮花生，或者以像您刚才说的，少放一点油，然后在微波炉里稍微一加热，这种的方式来稍微降低一下这个油的摄入。 嗯，油炸花生米，这真的是一个下酒的。点的频次非常高的一道菜，但其实里面油脂含量特别高，而且花生本身是不是这个董所长它的这个油脂含量就不少啊？ 是啊，不然的话为什么会有花生油啊？就是因为它的本身含的油脂高嘛，所以它的出油率就会高。 嗯，本身花生的油脂就高，咱们还给它油炸一下，油脂更高了。所以说这道菜我们尽量点下酒菜的时候避免它，我们可以弄个这个煮花生米，相对来说就健康很多了。 不是说不让您吃，至少说呢咱频次少点，别天天吃，换着口吃。 好，那咱们说完了这个减油，接下来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糖嘛。这减糖到底来怎么做，还有就是这个糖对于大家的健康到底有什么危害呢？小时候我妈妈反正告诉我说吃糖会长蛀牙。是这样吗？ 是肯定的。 糖和我们的口腔健康有关系，其实也就相对照了我们的健康口腔，其实就跟我们的控糖是有关系的。 是的，这两项工作其实是可以同时开展的，而且减了糖 必然口腔健康就会更好、 啊、更好一些。嗯，但是我们今天跟大伙说的这个糖啊，在节目的上半段的时候跟大伙特别强调是添加糖，并不是说所有甜的东西我们都不能吃。现在大家伙吃的这个西瓜呀，甚至一些这个哈密瓜、荔枝都挺甜的，但是它是水果本身带的这个糖，我们控制量别吃太多就行，但是它并不在我们减糖的范围之内。那我们减的这个糖是添加糖，上半段说了什么蔗糖啊、冰糖啊、还有红糖啊，这都是我们要减的范围。这个糖我们到底来怎么减才能够真正的有效呢？这个糖其实我们大家伙说，我平时生活当中好像吃的也不是特别的多啊，不像这个油，我们每道菜几乎都要放。这糖我不是道道菜都要放啊，这糖我们也吃超标了吗？ 这个糖啊，不仅仅是在炒菜的时候放的，比如说年轻人爱喝的可乐，雪碧， 碳酸饮料， 碳酸饮料，含糖的碳酸饮料，各种的果汁啊什么的，里边如果您看配料表的话，大多数都有添加糖。所以说烹制当中的糖其实看起来并不是很多，但实际上您知道100克的果汁或者是碳酸饮料里就能含多少克的糖吗？我也考考您， 100克的果汁或者饮料，5克10克撑死了吧？ 7克。 哦，7克。 对，那么一瓶碳酸饮料，含糖的碳酸饮料，如果您喝下去的话，可能糖也就是几十克了。 哦， 那么实际上，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我们每天的添加糖的摄入量是要控制在50克以下，而25克是最好的，因为这个量的话会对健康有更多的获益。 25克添加糖，那基本上我们说喝一罐大可乐，这基本上添加糖就已经满了，可能还超了呢。 绝对超了。 其实大家伙平时不知道有没有做过一道菜叫可乐鸡翅。 嗯， 这个做可乐鸡翅的朋友就会发现，其实不放糖，就放一罐可乐进去，这鸡翅的味儿就已经够甜的了。所以说很多的饮料，不管是我们说这种特别甜的这种碳酸饮料，还是很多的这种果汁儿，甚至功能性的饮料，其实我们喝起来口感特别好的东西，它的含糖量都不低。我们真是要把它放到火上，把这水分都蒸发完了，到最后剩的这个黏黏的糖浆都不少， 可能能吸出来方糖了。 所以说我们跟大伙说的这个减糖啊，不仅仅是减少我们放的这个砂糖啊、冰糖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饮料也得控制用量了。 是的， 年轻朋友爱喝饮料，很多的老年朋友说，我这也不太喝饮料啊，那是不是我生活当中这个糖的摄入量就应该算是挺少的呀？ 但是跟刚才的油脂含量比较高的糕点是一样的，糕点当中里边其实也是含有很多的糖分的。而且呢，我也想提醒一下各位啊，因为可能是职业习惯，我买任何的食品的时候我都会注意一下配料表。所以说如果配料表当中写着有白砂糖，里边一定就会有添加糖。甚至说我们推荐大家要喝的乳制品，比如说酸奶当中有很多也是有白砂糖的，所以说添加糖其实无处不在的。 所以说减糖真的得从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的这种摄入入手哈。像油的话，您刚才说了，我们可能还稍微好控制一点，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小油壶，或者说我们好歹有一个参照标准的这个量。可是糖我们到底来怎么算呢？像您刚才说的这种饮料当中的糖或者糕点当中的糖其实是无形的，我们看不到。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才能衡量我们是不是吃了比如说50克以下或者25克以下的这种添加糖呢？ 这个有可能很难量化，但是呢因为有一些实验已经证实了，像刚才我说的100毫升的含糖饮料当中平均就会含有添加糖是7克，所以这个的话您喝一个500的或者是喝一个330毫升的，您大概心里就能估算出来我这一瓶饮料当中能有多少添加糖了。那么糕点当中的话呢，我们因为也是查了一下平均的一些配方，比如说普通的糕点当中一般100克，也就是2两的糕点当中也含有是8.8克左右的添加糖。 2两糕点就含这么多糖啊？ 是的，为什么好吃啊？ 又有油又有糖。 是啊， 所以说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好吃的东西啊都不健康，健康的东西可能都不是口感特别好， 可以这么说。 所以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减糖的话，这时候就得注意了，我们 少喝饮料， 少喝饮料，少吃糕点。 糕点，对，少吃。其实并不是说不让大家吃，因为 每一种食物其实都有它的营养价值所在，只是说要控制好量和控制好频次。 嗯，我们尽量的去少吃这些东西。那说完减油和减糖之外，我们再和大伙儿来说说减盐吧。是不是相对于减油和减糖来说，减盐对我们来说工作难度会更大一些呀，杜处长？ 对，因为我好几代人这个口味还是非常重的，所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这个每日摄入量6克。那对咱们这个口重的人来说，几乎就是没有任何的味道。 嗯，几乎没有任何味道。我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我们说这个6克盐到底怎么来衡量，专家给出了很多的这个小方法、小窍门。比如说我们小盐勺是一个，没有盐勺，大家伙儿还可以用这个瓶盖来衡量。专家好像说，一个啤酒瓶盖，平的一瓶盖的盐，基本上就6克了。 是的， 所以说这个控盐、减盐也非常的重要。那现在实际生活当中也想问问这个董所长，刚才我们说了像糖啊、油啊，我们北京的居民摄入量都是超标的。 嗯， 那盐的摄入量我们肯定也超，但是超多少啊？ 比例差不多吧，也是超50%左右。 那基本上我们能拿到9克左右的盐。 9克多。 嗯，那这个盐的话我们怎么来减呢？像杜处长刚才说了，这个我们的饮食习惯这么多被培养下来了，还有日常生活当中，甚至有一些朋友说，我吃的挺清淡了，我吃的没什么味道了，但是我好好衡量一下，其实盐都已经超过6克。我们怎么做既能够满足口味，同时又能够照顾到我们说减盐这样的目标呢？ 我提点我生活当中的一些我常用的一些方法吧。 又是小窍门，大家伙记好。 比如说呢，您在烹调的时候啊，多用一点醋啊、胡椒粉啊，就是或者是甚至是辣椒，就是说用其他的一些调味料的味道来代替咸味儿。 嗯， 那么也就是说让我们的味蕾啊能够去感受更多的味道，不仅仅关注这个咸的味道。 嗯， 那么另外呢，其实有很多天然的食材它是有它特殊的味道的，比如说大家吃的比较多的西红柿，其实西红柿的味道是很特殊的，而且它是很强的一种味道。另外的话，在食材的配选上，比如说可以选香菇啊、芝麻呀等这种本身的它食材的味道就很重的，那么配到食物菜肴的制作里边的话，你可能就会关注到这种特殊的食材的原有的这种味道，而这样的话不让我们的味蕾只注重咸的味道。 嗯，就像我们经常在熬鸡汤啊或者熬汤的时候，家长都一般不放盐，说那个你喝的时候 喝它的本身的鲜味， 喝本身的鲜味， 是的， 然后觉得实在口淡的话，你就舀出来放到小碗里的时候，你再稍微点一点点盐就行了。 对， 那也跟大伙说说，是不是在生活当中盐它也是无处不在，隐藏在很多我们所忽视的这些食材当中啊？ 确实是，比如说我们常吃的年轻人爱吃的火腿肠啊，这个熏肉啊，其实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都会放很多，它属于一种高盐的食品。 嗯， 比如说这个干果里边其实的含盐量也很高。还有就是除了盐以外的其他的调味料就不用说了，酱油啊什么的，味精啊、鸡精啊，这里边的含盐量其实都是很高的。 嗯， 腐乳，我们常吃的腐乳，这些其实含盐量都很高。咸菜 啊。还有大家伙经常在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我们说做菜的时候喜欢放，比如说像蚝油啊，或者说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调味料当中，其实都含有这个盐。 对， 我们大家伙为什么不这个生活当中不太注意到它呢？因为它名字没标注盐。 是的， 我们都关注是咸盐，我们说这种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盐。现在我们会在市面上看到很多这种低钠的产品，比如说盐就有低钠盐，还有这个酱油，我们会看到薄盐酱油或者说低钠酱油，是不是像这种低钠的盐或者是酱油，它相对来说和我们的这个普通的相比，盐的含量要少一些？ 是的，因为盐当中对人体这个危害最大的实际上就是钠离子，所以说低钠盐的话就是去除了食盐当中对人体有害的这个元素成分，所以说低钠盐的话一定是比正常的以氯化钠为主的盐食盐对健康是更有益的。只是呢低钠盐对有一些特殊的人群不太适用，所以说呢在尤其是有肾脏疾患的人，所以说您在使用低钠盐的时候一定要咨询好您的临床医生，确认之后再使用低钠盐。 像低钠盐或者什么薄盐酱油啊这些，我们都可以替换掉我们正常的，如果你身体没有太大问题的话。 是的， 正常人我们可以用这样替换的方式，既满足口感，同时呢我们这个摄入的这个钠离子相对来说是少一些。 对， 那刚才您提到这个钠离子对我们的健康伤害比较大，我都知道这个高血压的朋友得控盐，那也说说比如说正常的人，我们说这个稍微口重一点，我吃了可能十几二十年，甚至有朋友说我都吃了五六十年了，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啊，对健康，它到底会伤害到我们比如说哪些器官，会引起哪些慢性疾病呢？ 其实您已经说出来了最关键的一个危害，其实就是导致高血压的发生。 血压的升高。 是的，因为呢高血压就像刚才我们杜处长所说的，高血压又是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所以说它后续的连贯反应是非常严重的，比如说会导致您半身不遂的脑卒中啊，甚至说会导致这个心脏疾患的一些心梗，会导致等等急性的 脑梗心梗都归它。 是的，所以说高血压本身很重要，同时它又是其他更危重的心脑血管疾患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说有这么一条它就已经不是很简单的一个导致高血压的小问题了。 所以说为什么要三减，减油减糖减盐，都是和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的。有听众朋友给提意见了，说这个家里的盐勺啊早就已经换了，家里现在我们做饭其实挺注重少油少盐少糖的，但是是不是也建议这个咱们的这个相关领导能够给餐馆的大师傅们也多宣传宣传，现在年轻人基本上都是在外面吃饭或者叫外卖了，对于他们来说其实宣传是更重要的。那杜处长，是不是我们也能够考虑不光是给我们的居民来宣传，像这种餐饮企业我们是不是也能跟他们宣传宣传啊？ 对，您说的很对，就是对这个餐饮行业哈，我们也是要开，要就是普及他们的知识，让他们来开发一些低盐少油的菜品，尤其是在烹饪方法上进行改良。所以这块呢我们也是这个开展了一些活动，对，就是对这个餐饮行业哈，我们也是要开，要就是普及他们的知识，让他们来开发一些低盐少油的菜品，尤其是在烹饪方法上进行改良。所以这块呢我们也是这个开展了一些活动吧，比方说对这个这个我们的这个庆丰包子是吧，因为这个也有这个研究就发现，其实盐减少10%-15%对我们的口感没有任何的感觉 就吃不出来 吃不出来就跟你原来那个盐口没什么太大的变化。所以像我们这个老字号的企业当中，像庆丰包子啊，他就把这个叫素三鲜那个包子哈，他在调制馅儿的过程中呢，他就减少了10%-15%的10%的盐。那么也经过这个群众的这个满意度啊、调查呀、反馈、意见反馈啊，并没有发现对这个减盐以后的口味啊有什么特别严重的影响。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慢慢的跟这个餐饮业来渗透这些这个，一个是理念上，一个是方法上的慢慢的渗透。 所以说其实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关注到我们的这个家庭当中的三减三减了，我们像很多的这种企业，尤其是餐饮企业，跟大伙儿日常的这种吃饭息息相关的企业，我们也在推广这个三减三减，同时还保证不影响口感，不影响大家就餐的这种体验，我们也保持一个健康的这种菜品能够推给大家。那除了这个我们说餐饮企业之外，还有一个听众朋友叫岁月静好，想问问说能不能印制一下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菜谱发给大家伙，这样的话我每天可以照着这个菜谱。其实菜谱特别的关键，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做菜都是在网上一边看着菜谱一边自己来操作，经常我们能够看到比如说适量这个词，我们就不太知道这个适量到底多少合适，往往就容易把这菜炒咸了。我们是不是能够出一个比较精准的这种菜谱指导大家来做菜呢？ 其实呢几年前啊我们还真出过一本。因为呢刚才杜处长介绍了哈，我们在第一阶段的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当中，其实我们创建了很多的健康示范餐厅和健康示范食堂。就这些餐厅和食房的大厨们呢发挥了他们的才能， 开发出了很多的这种低盐少油的健康菜品。 嗯， 那么我们当时也想呢，别浪费了，所以我们就请这些这个文笔比较好的、配合度比较好的厨师跟我们一起出了这么一本菜谱，里边呢几十道菜。但是呢，当时可能是印数有限，需求太多了，所以我们已经发放完了。但是呢，确实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也会应这个广大听众的要求，看在下一阶段再补充进去更多的，因为也历经了这几年，又有更多的菜品补充进来了嘛。我们会考虑这个听众们的建议，再出第二本的这种健康菜谱。 好吧，那今天既然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我就得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求点福利了。像我们出了第二版的这种新版健康菜谱的话，是不是能够拿一点到我们节目当中送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 没问题。 好，我们就期待一下。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杜处长和董所长做客我们的健康加油站。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直播过程当中的咨询和建议仅仅做一个参考，不能够作为最终的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还是应该根据病情及时到医院就诊。在明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您带来和吃有关的健康小贴士，同时还会给您介绍三减三健当中健康牙齿的访谈内容。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健康加油站。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好想听到一句温暖的问候，虽然我们说好了还是朋友，但为什么却没有再联络。